撒母耳记上第26章。其妇人来到基贝亚，见撒乌尔说，大卫藏在旷野边缘哈基拉山中。撒乌尔遂动身下到其妇旷野，同他去的有3000以色列精兵，在其妇旷野搜捕大卫。撒乌尔在旷野边缘哈基拉山上靠路旁扎了营。当时达卫住在旷野里，他得知撒乌尔来到旷野搜捕自己，遂派出侦探，因而得知撒乌尔却已来到。达卫遂起身来到撒乌尔扎营的地方，查看撒乌尔和他的统帅乃尔的儿子阿贝乃尔睡觉的地方。撒乌尔睡在行营中心，他的部队驻扎在他的四周。达卫就问赫特人阿西莫勒克和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的兄弟阿比瑟说，谁同我下到撒乌尔的营中去？阿比瑟答说，我同你下去。达卫和阿比瑟便在夜间深入敌营，见撒乌尔睡卧在行营的中心，他的枪插在头旁地上。阿贝乃尔和部队环绕他睡在四周。阿比瑟对达卫说，今天天主将你的仇人交在你手里了，如今让我用他的枪把他钉在地上，只一下，不需要给他第二下。达卫却对阿比瑟说，不可杀他，因为谁敢伸手加害上主的受缚者而能无罪呢？达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上主起誓，只有上主可打击他，或到了他的日子终于死去，或下到战场阵亡，在上主前我绝不愿伸手加害上主的受缚者。现今你快拿去他头旁的枪和水壶，我们就离去。达卫遂从撒乌尔头旁拿了枪和水壶，二人就走了，谁也没有看见，谁也没有理会，谁也没有醒来，都沉睡了，因为上主使他们沉入睡梦中。达卫走到对面，远远站在山头上，他们彼此相隔很远。达卫于是向军队和乃尔的儿子阿贝乃尔喊说，阿贝乃尔，你不答应吗？阿贝乃尔答说，你是谁，竟敢吵醒君王？达卫对阿贝乃尔说，你不是个好汉吗？以色列人中有谁能与你相比？民间来了一个要杀害你的主上君王的，你为什么没有好好护守你的主上君王？这事你做的实在不对，我指着永生的上主起誓，你们都该死，因为你们没有好好护守你们的主子，上主的受缚者。现今你去看一看君王的枪在哪里，他头旁的水壶又在哪里。撒乌尔认出是达卫的声音，就说，我儿达卫，这不是你的声音吗？达卫答说，我主大王，是我的声音。遂接着说，我主为什么迫害他的仆人？我究竟做了什么恶事？如今请我主大王听他仆人一句话，如果是上主感动你来害我，愿他收纳这个祭献，但是若是人伤祸你，他们在上主面前是该诅咒的，因为他们今日将我驱逐，不容我分享上主的产业，无意是说你去 侍奉外邦神吧。现今愿我的血不留在离上主很远的地方，因为以色列的君王出来猎取我的性命，就如人在山上猎取鹧鸪。撒乌尔说，我儿达味，我犯了罪，你回去吧，我不再加害你了，因为你今天实在珍惜了我的性命。唉，我太昏欲，实在错了。达味答说，这里有大王的枪，叫一个仆人过来拿去，愿上主报答个人的正义和忠诚，因为今天上主把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却不愿伸手加害上主的受缚者。请看，今天我怎样看重了你的性命，也愿上主怎样看重我的性命，从一切忧患中拯救我。撒乌尔对达味说，我儿达味，你实是可赞美的，你必有所作为，也必有成就。然后达味走了，撒乌尔也回了家。